情的感觉有一点糟，来的不走，未来的难道一上车道理我全都了，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的套，也没有规则可